会后悔，轻易对爱说再会，一转身却开始想挽回。嘿，你会不会伤悲，渴望被爱的滋味，又为何犹豫他的体贴，被爱的权利不该放弃，一段往事已经过去，接受一份新感情，摆脱了伤人的回忆，被爱的权利留给自己，你要相信你还可以，让自己爱的美丽，享受被他呵护，被爱的权利。嘿，你会不会后悔，轻易对爱说再会，一转身却开始想挽回。新感情，摆脱了伤人的回忆，被爱的权利留给自己，你要相信你还可以，让自己爱的美丽，享受被他呵护，被爱的权利，让自己爱的美丽，享受被他呵护，被爱的权利。 我爱你， 想起，好想紧紧抱着你。我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都会有兴趣等你。再大的风风雨雨，我都会保护你。 每个人生命里都曾有段珍贵爱情，当时间慢慢过去，才发现爱得很努力。假如你不曾想起当时单纯的表情， 说句我爱你，尽管情路艰辛，我都会愿意和你永远在一起。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，对你轻轻地说句我爱你，尽管情路艰辛，我都会愿意。 当阳光照耀的时候，就该欢笑，当风吹起的时候，就应该飞扬，当年少的时候，就该梦想，当青春的时候，不要一个人忧伤。任何一片阳光照得到的地方，有我的成长，有我的希望。任何一个地方能留住梦的地方，有我的希望。 当阳光照耀的时候，就该欢笑，吹起的时候，就应该飞扬，当年少的时候，就该梦想，当青春的时候，不要一个人忧伤。 成长。

管大风吹吹什么，吹一见钟情的人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说完？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激发红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爱管大风吹吹什么，吹一见钟情的人。 就算多一秒停留。 再将你挽留，当风在吹来的时候，连一点痕迹都不留。爱情接受现实的考验，变得确实如此的脆弱。我要告诉全世界，你依然留在我心中，那回不去的岁月，这一段青春不会过。我要告诉全世界，你有的灿烂笑容，为了他追梦的少年，日夜夜一刻都不停留。 最简单的心唱给你听。